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85集，危机。徐庆想想，也不好强人所难，就留了个手下，说等公孙什么时候办完了正经事儿，就给县空岛报个信，他派人来接。于是众人只得先走，留下公孙和小四子在院子里忙活。包拯原本以为今天众人都上县空岛去了，他和庞太师拿了一卷松江府当地的风土志，准备便服出去找个茶馆坐坐，顺便打听打听关于狐妖的消息，看看街坊们有没有线索提供。经过后院，庞吉就看到那只白色的小狐狸坐在石头桌子上舔毛，好奇往房里望了一眼，赶忙回头拽了拽包拯。包大人往里望了一眼，见公孙还在对着那些尸体琢磨呢，小四子坐在门槛上正帮他配着什么药。 哎呀，先生，莫非尸体有新发现？ 还没有。 不说是吴风掌造成的吗？ 太师也跟着进了屋子，一见尸体血丝胡烂的，就站在门口不敢进去。 表面上看的确是，但是又似乎有些疑点，比如说如果是受掌力所伤，那么身上至少会留有掌印，可这些尸体十分干净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 先生不如歇一会儿吧，带小四子去县空岛吃个饭，吹吹海风，换换心情，说不定啊就有新发现了，这样一味的查呀，容易钻了牛角尖儿。 公孙想了想，倒是觉得也对，另外他看到小四子一个人坐在门槛上帮他整理药材，就有些心疼，反而没法集中精神。 不知道三爷他们的船走了没有。 公孙出门洗手，这时徐庆留下的那个下人开口了： 先生，你这会儿赶过去，船应该还在渡口呢，三爷要上货的，至少一个时辰才能起锚。 小四子赶紧洗手。 公孙对小四子招手，小四子笑眯眯收了手里的东西跑过去洗手，开开心心拉着公孙的手一起出门赶去渡头了。公孙抱着小四子快步出了衙门，徐庆留下的伙计给他指了去码头的路，说顺着大街一直朝西走的头，拐个弯就能看到了。随后伙计去松江府的铺子办其他事了，公孙独自抱着小四子往西面走，刚走了两步，小狐狸追着上来。公孙弯腰，小四子张开双手，小狐狸就蹦他怀里了。小四子和小狐狸混熟了，那狐狸一天到晚跟着他。 小四子，你不怕这狐狸啊？ 他又不咬人。 不是，爹说的是狐狸精的事，你觉不觉得这只狐狸聪明过头了？ 这倒是，不过狐狸本来就很聪明，它要是坏的就不会托梦给我了。 小四子说着又摸了摸小狐狸的脑袋，公孙好笑拍拍他屁股。 他托梦给你啊，你多久没做梦了？做了什么梦啊？告诉爹。 小四子被公孙一问，又想起那个不吉利的梦了，于是伸手轻轻捏着公孙一缕头发，小声嘀咕了句： 梦都是反的。 嗯？ 都是反的。 小四子很肯定地点点头。两人本来好好在路上走，但渐渐的就感觉似乎四周围不少人对他俩指指点点。公孙有些不解，觉得气氛不太对劲，下意识地加快脚步。又走了一会儿，他就听到身边不少路人小声议论： 哎，那孩子抱着个狐狸，看到没？这爷俩该不会是狐妖吧？你看， 都穿一身白。 也不知道是谁起了个头，议论的人越来越多，都觉得公孙和小四子是狐妖。公孙看了看自己，又看了看小四子，皱眉。小四子就看了看怀里的小狐狸，抬眼看公孙。 他是你朋友不？ 嗯。 那你可抱紧了，这会儿要是撒手，他非得被这些见狐色变的街坊打死不可。 小四子下意识地抱住小狐狸。 这就对了，你若认准他是你朋友，再危险也不好撒手，这会儿只有咱们能保护他了。 小四子认真点头。公孙加快脚步赶紧走，小四子突然凑过来趴在他耳边。 爹爹，后面几个人一直跟着我们。 是什么人？ 公孙也没回头，但是刚才他就感觉似乎是有人跟着，而且应该是有人特意在跟周围的路人说他们是狐妖。 那几个人我早晨见过，是那个火什么的。 火掌门。 嗯。 不妙，现在只有我和小四子，身边连个影卫都没有，万一火掌门的人来找麻烦，那就糟糕了。这火掌门简直卑鄙小人，公私不分，还自诩名门正派。 想到这里，公孙就轻轻伸手掏小四子的腰包，里边藏着一些应急用的药粉。他虽然不会武功，但是毕竟带着小四子走南闯北，什么阵仗没见过。 王爷，您能再走慢点吗？ 欧阳抱着胳膊，看着心不在焉一步三回头的赵普。 码头就在前边了，你踩蚂蚁呢？ 紫影和折影也见赵普似乎闷闷的，就笑嘻嘻凑过去。 嘿嘿，王爷，想干儿子啊？ 说好了一起去陷空岛吃海鲜的，那书呆子真是没情趣。 公孙也真是扫兴。 去，他是留下做正经事，你以为跟你似的一天到晚惦记着玩？ 赵普踹了欧阳一脚，欧阳忍笑，抱着胳膊斜着眼睛瞧赵普。 哟，为了个书生踹兄弟了哈？ 赵普话说出口了也觉得纳闷，他是在维护那书呆子，他向来最讨厌书生的吗？想到公孙，赵普皱眉。 那书呆指不定验尸就顾不上吃饭了，本来就瘦得跟把筷子似的，书呆自己饿着，别把小四子也饿着。我可不是心疼那书呆瘦不拉几的还不好好吃饭，我是心疼小四子，小四子可是我干儿子。 想吧，赵普一摆手， 你们去吧，我也不去了。 哎， 紫影和折影看赵普回头就要跟去，欧阳拽住两人的衣领子摆摆手。 哎哎哎，你俩就别跟着去碍事了啊，有辉影他们跟着呢，还怕他丢了不成？走走走。 说完，紫影和折影就被欧阳拽着往码头去了。公孙抱着小四子，就感觉身后人越追越紧。小四子有些分量，公孙昨晚上一直在琢磨那些死者的死因，睡得也不是很好，这会儿就感觉喘得慌。小四子就觉他爹气息都不匀了，脉跳的也快，看来是累坏了。 爹爹，你慢些走啊。 小四子给公孙擦汗，这时后头几个火掌门的弟子快步抄了上来，到了两人前边。公孙抱着小四子站住，小四子搂着公孙的脖子四外看，就见他们已经被火掌门的人包围了。公孙抓紧袖子里的一包药粉观察情况，虽然说江湖人凶神恶煞可以理解，而且他们之前的确是有些嫌隙，但是公孙感觉到这几个火掌门弟子似乎有些问题。 小四子见这几人的眼神凶悍可怕，就下意识地搂紧了小狐狸，趴在公孙肩头。那小狐狸一双黑黝黝的双眼盯着四周围几个火掌门的弟子，没什么表情，倒是也不觉得他害怕。 你这妖狐，这回看你往哪儿跑，今日就烧死你。 为首一个火掌门的弟子指着公孙，公孙微微一愣，还以为自己听错了。小四子一听到烧死两个字，立刻想到那个梦了，哇一声就哭了起来，搂着他爹那样子，像是怕被人抢走似的。 不要烧死爹爹！ 怀里的小狐狸微微眯了眯眼，盯着刚才说话那个火掌门弟子瞧着。公孙又好气又好笑，一边拍着小四子哄，一边瞪四周围这几个武人。 你们还有没有王法了？大白天大街上指个人说是狐妖，还要烧死我，荒谬！ 别跟他废话，抓住他，杀！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